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是刘世良。 司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嘎啦嘎啦嘎啦，精英都好胜，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 好啦，嗱，我又为大家介绍大江南北系列嘅新嘅四个菜啦。咁呢啲咁样嘅大江系列嘅菜咧，冚棒系中国八大菜式入边最著名嘅菜。而呢啲咧，全部咧要用好多功夫整嘅。咁呢一個咧就係上海菜，係四喜烤腐，係用面筋、花生、木耳、冬菇同埋金菇做嘅。呢一個咧係夫妻肺片啦。咁咧就係有乜嘢咧？有牛草肚、牛腱肉、牛舌，然後咧就配紫天椒同花椒。呢個咧就係桂花鹽水雞啦，有桂花嘅香味喺入邊嘅。咁呢個咧上海菜嘅。清炖蟹粉狮子头，用猪肉、蟹肉、蟹粉同埋绍兴酒咧就做成嘅，系好鲜味嘅。 哦，嗱， 好啦，喂，翻嚟睇传统嘅鲜味， 系啊。 咁我你好似有上单料咧，系最新鲜 嘅。其实我唔知新定旧啦嘅，唔系嗱。 但 系 呢单料 新 嘅， 新嘅。 你俾我，你俾我， 事实 料 系 旧啦， 料 系旧。一个九十岁嘅老人家嘅料， 啊、 不过好多人都中意讲佢。咁、 啊、 我哋都抽佢水。 不如去段片先啦，好唔好啊？ 段片先。 系啦、啊，吓。 我爱自己国家，绝对唔会撤资。 口里说不，身体嘅很诚实。知佢照车，国就应该真系爱嘅。不过爱唔爱物个党咧就点解会撤资？成哥劲反共，英国一早知啊！ 诶，你讲笑咩？ 傻啦，呢啲笑我哋边敢讲啊！成哥你反共，系你对收埋喺英国档案馆多年，上个月先解封嘅秘密专档陈述嘅事实嚟噶。 Hong Kong, the British Crown Colony on China's southern coast. 话说九七主权交前，成哥等等几个港产大妈沙都拍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英国横平心。档案就披露咗成哥八七年访英之前，同英方为准备会面来往嘅书信。呢封成哥马仔 Lord Derwin 写俾时任英国贸易及工业大臣嘅信，咁样形容老细喎。 佢好着重华人身份，亦以此自豪。佢当然系强烈反共，而且对北京官僚嘅评价都几低。 白纸黑字，唔知今日嘅成哥型唔型啦？ 你這个呢，你问我会唔会抌你啊？你边间啊？ 唉，劲反共啫嘛，识捞咪得咯。Lord Derwin 都好坦白， 佢系个绝对嘅现实主义者，同中国高层保持非常好嘅关系，同中国当局紧密合作。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英国外交部写俾官员参考嘅成哥背景简介都系咁讲。 佢同北京维持良好关系，但喺生意上，佢本质上系自己做决定。 呢样嘢，成哥咁多年都始终如一。佢2015年开始丧埋喺强国嘅资产， 心旷神怡啊！ 你官媒狂插，仲有全集大都对佢不满，佢都照样走私，最多崩为零，一定高帽啦。 我自己如果有票，我有资格，我一样投俾佢。 仲出埋声明添啊！ 对习主席沉稳嘅领导能力深感佩服。 我爱香港，我爱自己国家。 不过爱边个国就要斟酌下啦。之前都有解封文件披露，成哥当年好想买到居英权，原来佢马仔都有帮手游说。今次嘅档案提到，当时成哥觉得加拿大甚至美国都比英国更加欢迎佢。Lord Derwin 希望成哥改观，建议英方将成哥同英国利益绑埋一齐啊。虽然最后都拎唔到本英国 passport， 不过成哥家阵走之英国可以全身而退，对比起马云度然退休，认真笑到最后啊！ 拜拜，欢乐啊！多谢你哋嚟。 好啦，咁啊，哇，原来啊，嗱，叫 violently anti-communist， 咁啊，即係平均嘅講法就強烈反共啦。但係我哋係咪可以將佢譯作暴力反共？ 暴力反共佢有冇佔中啊？ 唔係，其實講真啦，嗱，即 係唔使㗎。佢真真正正暴力反共就係話，我寧願買你黑斯幾石油，我都唔買你中海油啊嘛。 唔係，我哋所知道嘅，即係李嘉誠咧，以前叫做係即係對，唔好話暴力反共啦，起碼對共產黨唔信任啦，就一定係八十年代嘅事啦。是不是咁佢嗰陣時其實你如果大家仲記得啊。 其實唔係八十年代係除咗八十年代之外呢係仲有近呢十年。你諗下喂有篇文叫別讓李嘉誠走了嘛。 唔係不過你而家講返即係頭先蘋果報嗰樣嘢就係、是、其實係嗰個和王嗰、那個即係嗰、那個董事呢佢所講嗰樣嘢呢其實我哋以前都聽過啦。 聽過下嘅。但係而家喺檔案室度查到資料。 就多啲嘢引證到啦。 引證到即係聽就唔係聽就唔係真實嘛。 係啊。 有文字記錄嘅我哋睇到啦睇到篇文啦。 唔係即係我哋記得嘅就係、是、其實嗰陣時滿聽蕭山講又好啊即係我哋聽睇啲書又好啊其實就主要講佢嗰陣時就係、是、其實係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之後咁、其實佢就即係買地呢就已經變得好唔積極啦。咁就輸咗俾啦好多四大地產商啦即係新鴻基啊。 其實唔止啲嘛佢輸埋俾傳統英資 Hong Kong Land 都輸埋啊。 係啊即係咁所以變咗佢之後呢即係佢要急起直追呢就好吃力啦嗰陣時就係、是。咁而講真啦即係其實我哋所知嘅咧，其實就係、是、其實佢即係你，其實講真，以前反共嘅人啊，其實你估共產黨唔知咩？一定知噶啦，即係只不過就係話呢篇咁樣嘅新聞，即係再揭翻出嚟，即係蘋果突然間爆翻出嚟，即係令到阿成哥好尷尬啫，係咪？ 唔尷尬啦，九廿歲老人家睇得化噶啦。 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喂佢個公司業務核心都唔係喺亞洲啦，佢、歐美噶嘛。 咁你同阿李澤鉅劃清界線咯，李澤鉅同你劃清界線咧，或者係 唔係李澤鉅佢只不過係走出嚟，主要係講緊佢仲有啲庫存要放嘅啫。喂，放埋嗰啲庫存，其實你問李澤鉅，喂，究竟共產黨係咪拉住佢春袋啊，定係純粹係拍住佢膊頭啊？喂，你都睇到分別㗎。 嗯，而最大問題就係、是、其實你反共唔緊要啊，即係你究竟你而家同你而家個領導人嗰個關係係點樣先得㗎？係咪？ 冇關係㗎啦。 咁即係你同習近平嗰個關係咧，其實以前曾幾何時咧，即係其實喺八，即係其實以前即係喺阿習近平主政緊呢一個福州嘅時候咧，係啦，即係其實曾幾何時，即係呢個習近平呢個李嘉誠咧，其實都原本係投資過啲即係酒店項目嚟嘅。咁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其實之後就無以為繼。咁就得罪咗習近平，而令到習近平咧，佢再晉升嘅時候咧，因為呢單咁樣嘅即係呢單即係爛咗尾嘅投資咧，就令到佢自己都孭咗啲鍋嘅。咁所以咧，自此之後咧，就係、是、習李之間就交互咗。咁而確實咧，就係話啦，即係其實你睇翻蘋果之前嘅報道咧，亦都咁講嘅，就係話，即係你其實自從習近平佢自己做咗國家主席之後咧，其實兩個人係冇見過面嘅。 冇錯， 係啊， 住都唔住間酒店啦， 係啊， 邊個領導人落嚟唔係住海日酒店嘅啫？ 系啊，即系你反共唔紧要，其实讲真，以前啊，好多人都反共。你其实讲真啊，你而家好多啲啊，即系你包括啊，其实你以前你亲英嗰扎， 你讲范徐丽泰、 范徐啊，即系靠炒卖的士赚钱个叫咩名话？ 谭慧珠 啊，谭慧珠啊， 呢啲都未算最正。喂，商台何佐之啊，喂大佬，佢老豆何世礼咩嚟噶？国民党将军嚟。 喂，咁以前嗰啲全部双十国庆酒会啊，多人过去十一国庆。庆酒会 系啊， 而家系逼你哋转态噶。 喂，嗰边旧季系嗰奉系嗰啲人全部喺晒香港。 今年双十国庆酒会我有去啊，咁但系少人去，点解？喂，冇人去嘅原因就因为你连嗰、那个驻联络主任都台湾嗰、那个。駐港聯絡主任都嚟唔到香港，個簽證都未搞掂，真係冇人去，真係冇，得個副主任喺度啫。 唔係，不過我覺得嗱，即係講翻先啦，即係蘋果呢排咧都好強，即係好積極咁樣炒翻啲舊聞，其實就真係。 其實唔係蘋果啊，蘋果只不過因勢利導嘅啫，因為近排你見到咩本土研究社啊嗰啲咧，佢係喺英國個檔案嗰度抄好多唔同嘅政策文件，跟住咧抄下抄下咧，先至發現入喂成哥呢啲咁嘅政治取態咁解嘅啫。咁你咪成。個系列係啊，香港其實呢啲係重要香港史嚟㗎。點解要不斷咁樣報落去？個原因就係話，喂，你諗下，梁振英主政開第一日開始就不斷咁樣銷毀文件啊嘛。銷毀嘅文件講緊嘅就係、是，喂，可以由即係地下搭上太空㗎嘛，係咪先？喂，既然係咁嘅話，喂。 其實作為一個有責任嘅傳媒人或者一個有責任嘅歷史學者，係咪要將呢啲咁嘅嘢以唔同嘅角度去到保留翻佢咧？ 嗯，同埋唔係趁下李嘉誠九啊歲未咩嘅，即係未歸天嘅，咁都可以問下啊嘛， 都係噶， 等佢答下啊嘛，係咪先？ 嗯， 或者佢到而家哦辭咗之後，佢認話我曾經有個時間好反共嘅，咁都冇問題㗎，佢肯認咪得咯。 同埋你個重點，你要睇翻，喂，你講緊習近平主政嗰個年代嗰個投資失敗咧，喂，佢講緊嗰個係九十年代頭啊嘛。其實類似嘅 case 咧，喂，李光耀嗰個投資基金，佢都中過招㗎。 嗰個喺蘇州工業 科技園係啦，喂，鄧小平啊，到時候都爛咗尾啦，跟住滾咗你啊，滾到李光耀血本無歸，李光耀佢自己喺本會六嗰度都鬧啊，阿鄧小平騙子㗎。喂，其實一模一樣嘅啫嘛，即係只不過喂李光耀 人真係永遠係咁嘅，共產黨做生意都係咁嘅啫。 唔係啊，係因為共產黨佢本質咧係需要成你將你成個生意主導佢。咁你見到㗎都話50到52年，喂佢點解要搞公私合營啫？喂就信唔過你班資本家，信唔過你所有黨外人士啊嘛，所以一定要派黨官入去主導成間公司啊嘛。咁同樣地，當你搞改革開放嗰陣時，喂可能真係有班開明派例如胡耀邦、趙紫陽咁樣，但同時都有宋蔭琼同埋阿陳雲嗰啲咁嘅人走出嚟，咁結果拉拉扯底下，大家咪繼續即係零式咁樣走去對待嗰啲咪外商咯。咁所以你先至會有即係李嘉誠同埋阿李光耀呢啲咁嘅 case 咁解嘅啫嘛，即係呢啲唔係單獨嘅一件事嚟嘅。 好啦，嗱，咁我哋轉下話題啦，我哋都要講下呢一個九西補選啦。嗱，九西補選啦，就自從上個禮拜 DQ 咗劉小麗之後咧，咁我哋即係今個禮拜咧，咁啊 Plan B。咁啊，李卓人咧，其實 日本集 日本集喎，咁啊，毛哥就唔使擔心啊，因為毛哥喺禮拜二嘅時候咧，就同我做節目咧，咁其實佢都即係表示我關心嘅擔心啊。如果你話連人哥都俾人哋 DQ 埋嘅話，咁你要諗下喎， 票投馮檢基 真係大鑊喎。 喂，咁 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馮檢基呢條友咧，佢即係今日咧就明報出咗個專訪咧，就周傑就自己大爆啦，根本就條友就唔諗住贏。系嘛？你票投馮檢基，其實都唔係佢自己本身佢嘅打算喎。 民主 係啊， 正啊！ 我哋睇下呢篇報道先。嗱，佢話啦，佢如果喂兩者如喂自二擇其一嘅話，我寧願要民主唔要議席。佢話你而家其實就主力就係鬧泛民啦。你而家你所謂嘅關鍵一席嘅講法咧，就係欺騙係嘛？咁佢自己嘅目標咧，只係要攞40,000票嘅啫。其實講到明啊。唔係為咗贏啊，係嘛？我知道被即係被人話係鬼啊，又戒票啊，眾叛親離啊，係咪？即係咁啊，點樣咧？咁但係佢而家咧，佢而家搏埋老本出嚟咧，咁其實佢自己本諗住咧，其實我起碼攞40,000票，攞得翻保證金之餘咧，就攞翻啲即係政府補貼啦，咁樣樣。 哇！ 咁啊， 即係出嚟選做咩咧？ 係啦，出嚟選咧，佢而家佢嗰個 咁你攞唔到40,000票咪蝕本咯？ 個 punch line 就話咯， 唔係佢而家想做泛民 ISIS 啊，自殺式炸彈襲擊啊！ 咁點解即係點解你話即係唔好話佢陰謀論係咪鬼呀乜嘢又成啦，咁起碼呢佢而家咁樣嘅目的即係做呢個泛民嘅恐怖襲擊啦，即係恐襲泛民呢，其實就係個即係其實同點解得到呢個本土派嘅支持係咪點解仇思達會撐佢、啊、即係我哋見到好清楚啦，就是因為大家都唔想贏，之餘仲要主要矛盾就係對住泛民，係對付泛民，係嘛？咁所以喂，即 係咁仇思達咩因直接支持陳咩因呢？ 啊，陳海欣咁佢 核突啊嘛，成件事。 講真啦，我聽過佢啲即係嗰啲網友訪問，即係嗰啲封煙啦，佢就話其實即係我唔會撐對。即係我唔撐泛民呢、這個我做到，但係你叫我撐對家咧，好似容樂琪咁樣樣咧，走去哇屌你又同阿鄧家彪 selfie 啊，又投埋俾佢咧，嗰啲我做唔到啊，大佬真係呢啲我真係過唔到自己一關。咁同樣道理啊，即係你陳海欣都過唔到自己一關嘅啫，大佬係咪先啊？呢條友佢都係面目模糊，即係不特止，其實根本係虛偽啊！即係如果你做。其實仲衰 Q 過工聯會啊、民建聯，喂，嗰啲真係真小人， 真小人， 係咪先？ 你揾個偽君子嚟搞， 講到明，即係我就係撐阿爺噶啦，係嘛？喂，你自己做建制派，你都唔 Q 認阿爺嘅，即係你 即系你站错边笔之余， 受赞山竹锦照， 山竹系啊，陈山竹啊嘛，系嘛， 系啊， 咁啊，即系同埋咧， 佢话陈海欣同城寨咩关系咧？城寨儿女， 自称城寨女孩，佢话佢细细个嗰阵时就喺 城 寨长 大， 即 系系啊，又咁老咩？ 佢我谂佢就系想诉诸于群众咯，即系话俾你听，我同你哋一样噶，系咪？都系基层出身，咁但系而家佢又输俾呢个伍迪希啊嘛，伍迪希之前就参选过呢一个咧。 港岛 系港岛区嘅，咁呢条友咧就话我而家 喺有罗宪嘅， 我而家喺呢个，你唔好讲呢啲咁嘅衰嘢。我而家喺咧，即系呢一个九龙唔系好似深水埗啊，佢就租咗个劏房嚟住啦， 系啊， 就体验呢一啲咧基层生活啦。 OK， 系啊， 劏房。 喂，咁系 OK 喎。喂，如果系咁样嘅话咧，佢真系街呢个陈海欣票啊，大佬，城寨女孩、啊，即系佢基层、啊，大佬。 因为其实好简单嘅啫。喂，你有建制派就自然有激进建制派就等于你个泛，即系你泛民既然有李卓人，亦都会有冯检基一模一样噶嘛，成件事系。 咁嗱，但系问题嗱，即系当然啦，我都唔会惊，就系话阿冯检基即系可以抢到咩？即系佢，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哋上次嘅补选，我哋见到个问题就系嗰个 margin 好细啫嘛。 系啊， 即系阿姚松炎真系输得个2000票啫嘛。 好惨。 咁来回一千咯。你阿冯检基自信可以攞到40000票，哇！大佬，即系等于咧，其实呢、這、一个上次阿教主几多票啊？28000系嘛？ 嗯， 28000，咁即系再加多。嗰萬幾啦，即係其實教主加埋阿呢個即係唔係尤慧晶仲多，咁唔止，即係 其實 教主加埋呢一個呢一個狄志遠差唔多啦，係嘛？狄志遠幾多？係咪2000000幾？ 1000000-1500000左右啦。 即係你兩邊搭埋，咁但係今次仲多埋一個前人力嘅成員喎，咁即係你見到即係人力嘅影，即係以前前人力嘅人嘅影子幾多？咁前人力嗰啲人，即係當然唔關而家人力嗰啲任何瓜葛啦。咁但係問題呢啲人咧，似乎都同教主有少少關係啊嘛，即係。阿冯检基就俾呢一个01就揭啦，佢原来佢有一间注册公司咧，就系同咧即系以前咧阿大舅一齐做节目啊，佢嗰个助理叫 Carol 咧，就其实系就同阿冯检基开公司嘅一齐系。 汤荣智 系汤荣智系啦，咁佢喺上次嘅系咪2016嘅立法会选举都有参选嘅，咁今次即系咁冇啦，咁佢纯粹系呢个即系阿冯检基嘅生意伙伴啦，系嘛，咁呢、這个即系问边都叫做有少少郁文嘅，即系呢啲咁嘅 connection， 因为佢以前系郁文嘅 fans 嚟噶嘛，咁今次咧就有个即系除咗汤永智都有个影子退居幕后之外咧，咁仲有呢个咩啦？仲有呢个人力嘅前系咪好似前秘书长定乜嘢？我唔记得咗。总之前人力成员啦。我如果你睇 YouTube 咧，你 search 翻佢名咧，佢阿郁文以前帮佢嗌过麦嘅，以前都系。咁郁文佢虽然佢就系话佢自己系三不一没有啦，系嘛？ 系冇错，三不一没有。 啊、就唔投票，唔即系唔助选。 总之就远离政治啦。 咁、但系就话你泛民咧就没有呢一个咧就不总辞的理由。咁而家咧就最新嘅讲法咧，就话冯杰啊，就话呢一个李卓人咧，仲唔系鬼？ 冇错，入到闸， 签咗确认书， 冇错， 即系你入到闸，即系签咗确认书啦，签咗确认书，仲唔系鬼？ 咪 咁啊，好笑， 新化你啊嘛， 呢个真 系 好笑，呢个真系，唉。 咁我哋咧就有个，我哋有个网友啊，叫李慧玲。 网友嚟 嘅，系有个网友叫李慧玲，我搵翻条片先。 唔系嘛，佢系我哋网友嚟 嘅，系嘛？咁唔系 D 一百个李慧玲， 唔系 D 一百个李慧玲， 即系个名叫李慧玲噶啦。 咁咧，咁佢又剪咗条片咧，好好笑啊！因为我嗱我哋播声得啦，系嘛？ 我哋播唔播得噶？ 我哋就系播声得啦，咁就我哋唔好去画面啦，因为麻 Q 烦呢个 又真 系。播声 OK 嘅，播声 OK 嘅，好啦，咁啊系啦，我哋 ready 就去啦吓，咁啊好好笑，我觉得值得一听噶，呢个系吓，即系呢个剪辑咗个片段吓， 得唔得？ 好啦吓，即系我哋即系。我覺得可以取代院長咧，以前咧嗰啲剪接工作啊，係嘛？即係 院長瘋狂好多， 院長當然係 評論嘅大佬。 我哋開一開先，係嘛？係嘛？我哋聽下以前。 online 啊，佢 咁李卓人而家算係咩咧？ 唔知啦，真係唔知 啊！ 唔知啦，呢個好難解釋。 李卓人算係有冇鬼咧？ 冇啊嚇！等下李卓人自己去答呢個問題。 咩？我話佢鬼撚咗咯。 哦，咁呢個你主觀嘅判斷嚟。 屌你個主觀啦！真係唔屌你咯，唔得簽咗個確認書就跪咗啦。 系我黄向达啊嘛，有个总舵主喺度啊嘛，我哋都系跟总舵主嘅意思。 呢个就系以前讲嘅，呢个就系、是。 咁 總台主叫我簽，我就簽；總台主話唔簽，咁我就唔簽，係嘛？好簡單，係嘛？我佢簽咗個確認書就跪咗啦。聽我哋嘅節目係有啟發嘅，學撚到嘢嘅，唔係聽嗰啲咁嘅濕鳩台嘅節目，係咪？ 咁我哋系 我哋唔认系湿鸠台咯，屌 喺佢口中就系湿鸠台啦。咁但我哋呢个 喂，但 系 唔系佢讲湿鸠台讲第二个啊嘛，唔系讲我哋啊嘛。 咁啊，热血公民咧或者热血时报咧，应该都喺都系佢口中嘅湿鸠台啦。 好笑啊！ 嗰个湿鸠台嘅阿总舵主系嘛？阿黄杨达嗰阵时叫佢签，佢就签啊嘛。 咁佢 仲衰啊！即系而家 跪低 喺佢口中嘅鸠达咧，就叫佢捐嗱嗰阵时佢哋话捐九窿噶嘛，呢啲系原来叫佢捐九窿，佢又捐啦，系咪先？ 但人哋签会就话人哋系鬼， 系啊， 卓鬼啊， 咁啊，咁而家就话咧个阿李卓人系即系系跪低，咁又点样咧？讲真，即系我即系其实讲真，我觉得呢啲嘢咧就其实系动摇唔到阿李卓人嗰啲既有支持者或者泛民嘅既有支持者，但系即系始终个问题咯，就系、 是、你最惊真真正正系冯点基。 唔系，但系如果你段片攞出嚟睇咧，就直情系多咗支持李卓人嘅人嘅支持者。 唔系，因为你而家你嗰啲本土派啊，或者而家吓阿鸠达话佢哋咩嗰啲叫做系咩港独派啊，话佢咩咩阿鸠达而家话郁文佢哋系港独派吓、啊，真系好笑啊！咁话佢系即系其实个。 高摇反党集团就 系 咁简单， 你就听佢哋节目啊，真系好佩服。 唔系，我好笑，唔系有人话俾我听啊，好多网友会话俾我听。 咁系 吓，咁即系原来即系话佢哋，即系而家喂，坦白讲。佢哋嗰啲嘢真係當然係唔會言之成理啦，係咪？亦都唔能夠自圓其說啦。咁但係問題就在於，即係始終李卓人嗰個孖準好細，係咪？佢又唔係呢一個九龍西 冇錯 嗰、那個即係地盤出身。咁所以我哋知道，大家都知道不莊。咁所以喂，即係落井下石嘅嘢咧，即係你唔好，即係唔需要做咁，即係唔需要講啦。 喺度冇得分析贏都好細喎，應該真係。 咁輸八成㗎啦嘛。正正就係贏嘅機會細，所以要出多一分力咯。即係如果大家自己都有朋友，其實係住呢一個九龍西，即係九龍西 我哋呢度啦。 係啊，咁啊，即係積極投阿李卓人一票啦。即係講真，即係呢個即係同歐軒嗰次嘅原理一樣啊。你唔中意佢一回事。系咪？但问题就系话，即系你多一席就系多一席啊嘛，你少一席就系少一席啊嘛。 无论佢点样俾人 KO， 到最后佢都系会站起来 嘅。系啊，咁而家阿冯检基就系话啦，你而家泛民误导人，呢个唔系关键一席嚟嘅。我而家， 哇咩唔系关键一席啊？ 系啊， 呢个系关键一席嚟噶，关键一席嚟噶， 17-16啊，大佬。 系啦，呢个唔系关键一席啊，哇，大佬冇人宣传呢件事。喂，而家好惨啊，你报纸永远唔会再讲啦，关苹果讲。冇辦法 啊！唔係個關鍵一直問題咧，咁其實佢自己都講咗啦。喂，你而家你就係講話嗰個咩修改議事規則啊，嗰啲乜嘢嘅啫。咁但係而家修改議事規則，佢最多咪就係話同你講咪罰停賽呢啲乜嘢咯。喂，仲唔夠啊？ 咪咯，喂， 一停賽停一年， 一停賽有23条噶啦嘛。 啊、喂，如果係即係隨時可以被罰停賽嘅話，咁你幾多票選入去？ 冇意思啊！ 都係冇牙老虎嚟嘅，冇意義嘅喎。 係啊，跟住一停咗賽之後，咪23条嚟咯。 唔係問題就係、是，喂，你話沒有不總辭嘅理由咩？但係我覺得沒有不支持嘅李卓人嘅理由，因為好簡單一個道理。喂，我哋而家立法會嗰、那個即係嗰個制約嘅權力已經低無可低，即係多一個就係多一個，大佬啊！ 唔係正確嚟講，係香港民間能夠影響政府運作，就真真正正得立法會一嚿嘢嘅啫。 係啊， 咁好話唔好聽，你唔通你即係全民走去沽人民幣咩？你做唔到噶嘛，係咪先？ 全民沽人民幣冇用，因為你沽幾多個印幾多， 唔係 唔係我即係我哋明白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即係香港民主運動咧，比起中美貿易戰更加一个长期战争， 冇错。 既然一个长期战争嘅话咧，即系，唉，我就要攞翻以前阿谭博成日讲一句说话出嚟讲，香港人系要苦撑代变嘅，其实系，即系当我哋个个人都唔可以，即系系可以付出到自己嘅成本去做咩啊？即系你唔好话用武抗争啦，即系出嚟即系普通抗争都好，其实都要付好大成本啦。喂，咁你只能够系即系做到几多得几多 嘅，冇错。 咪同埋更重要，更重要嗰样嘢，喂大佬，大家都系市侩嘅香港人，系咪先？喂，市侩嘅香港人就要谂噶啦。喂，你连呢一啲咁嘅制约权力都冇嘅话。喂，你交嗰啲咁嘅税款就去晒啲中资嗰度帮你起大白仗噶啦。喂，大佬，即系到时到后，你好话唔好听，喂，长粮冇啦，喂，即系生过金冇啦，好话唔好听，起路嘅钱都冇啦。喂，到时到后，喂，你行路翻工啊，你都觉得难啊，系咪先？ 你好啊，你后生，你梗系你最中见到大屿山个岛啊。 可能我年纪大嚟生个岛都见唔到啊，大佬。 哇，我真系唔系好想见到呢嚿嘢，唔好讲笑。 廿几年之后，我点见到呢个岛啊，大佬？ 系啊，系咯。你讲起嗰个岛又火滚啦，大佬。你最近你而家呢个黄慧伦就喺度讲啦，即系呢个发展局局长喺度讲啦。啊，因为原来其实呢个嘢你唔好话唔科学啊，我哋六月嘅时候已经做紧研究噶啦，做关于嗰啲咩环境又好啊，嗰啲咩地震又好。喂，大佬，你六月嗰阵时做咗研究，咁你黄远辉点解唔知嘅，大佬？喂，由头到尾佢都冇 叫黄远辉去研究。 喂，咁你真系玩鸠人啫，大佬啊！喂，人哋喺度认认真真同你搞个土地大辩论，哇，同阿陈剑清嗰啲拗到面红耳热，个个礼拜都去呢一个城市论坛咁滞。哇，你而家你原来你自己底里边做紧一样嘢，喺度俾你推上前面嘅黄远辉完全唔知嘅。 冇 错。咁我撑黄远辉啊，佢应该愤怒啊，应该要激动啊。 林郑作风不嬲都系咁样噶， 正统街 拱个稻草人出嚟，而家真系插佢啦！我喺后面咧就真系做嘢。喂，你谂下，喂嗰阵时啊，讲全民退保啊，周永新乜咪系咁样咯？喂，周永新即系话冇听，又走去同你计数，还公共财政，又走落去瞓劏房，然后到由唔支持呢一个全民退保，去到觉得冇办法唔做全民退保。 跟住叫罗志刚出嚟讲，系冇得全民退保。 系啦， 搞紧掂。 系啦，喂，黄远辉一模一样嘅，就系话好认真。 你而家你最扑街就系而家嗰个。劳福局即系以前民主党个叫咩？ 罗志光， 罗志光 一模一样， 少数怕长街啊！哇，几捻扑街啊！呢个系，喂，大佬以前同你讲话全民退保嘅时候，就系因为讲三推三躺四，就喺度话啦，我哋要预留好多钱啊，几千亿啊，俾啲公务员啊退休啊，乜乜物物啊，系嘛？咁喂，你而家你搞埋大白象，更加唔使谂啦，系咪啊？哇！你嗰度成萬億喎，冚家產。 唔係，佢夠膽咪整條法例咯。住滿香港30年之後全民退保，有幾人攞到你估？唔係好多人攞到嘅 啫。土生土長嗰啲咯。 住滿30年咯。 唔係即係唔俾你一個原因。 其實公務員一樣，因為我做夠30年，你先俾公務員退休金 嘅。其實講真啦， 萬億儲備唔係俾香港人㗎，萬億儲備攞嚟救國㗎，大佬。你搞清楚件事先啦。 即係特區政府之涼薄啦，即係佢鬼唔忙你 baby boomer 咧，最人數最眾多嘅呢一扎老人家咧，全部死鳩曬先至講啦。 咁就死唔到喎，因为 一定唔会。 唔系你等多10年啦。喂，其实讲真， 人越嚟越长命噶。 佢嗰个叫做人口悬崖咧，其实你即系再挨多呢10年啦，即系其实已经争好远啦。当然香港嗰个即系叫做系年力，即系嗰个 富养。 如果你话长命率嚟讲咧，其实系仅次于日本嘅啫。 系 好似全球第二，其实同日本差唔多嘅。 喂，大问题咧，如果你讲国民开心指数咧，日本高过香港好多。 梗系啦，大佬啊，即系呢度争几远啊？ 唔 系咁，但系问题就系在于，喂，我觉得就算佢而家似乎做咗个妥协，就同你讲，因为其实嗱，佢而家同你讲啊嘛，嗱，即系唉，即系其实而家分阶段就做呢一个填海，咁咧即系所谓走唔甩咧，咁就即系1000公顷走唔甩啦。 我谂佢如果 700公顷咧，咁我哋喂攞住啲数据，唔系攞住啲数据都唔得啊嘛。即系而家黄慧伦同你讲， 喂，咁如果填少，即系填少啲，即系攞1000亿，即系帮侯志强买晒啲地，咁其实几好 啊。侯志强咪同你讲咯，你嗰度搞成1000亿。梗系4000，就算保守啲都系5000亿啦。喂，你同我你攞1000零2000亿出嚟，你收地，我即刻卖。 有人讲翻转头，好似话麦齐光坐监之前咧，都研究过呢样嘢。佢话喂，即系宁愿攞笔钱同班新界佬买晒啲地，重新平整佢。 你新界佬， 你真系走去解决。 唔系，你新界佬买晒啲地，佢唔会买香港楼。你叫佢支持大湾区，佢真系去噶嘛？ 系啊， 跟住叫肥妈带佢上去买大湾区啲楼， 识玩鱼如生 系咪咯？冇错，咁咪搞掂咯。喂，咁喂，其实真系可以咪两边讨好啊。咁所以侯志强要听我哋呢个节目咧，嗱嗱声组织嗱嗰日我哋反呢个填海有啲漫游系嘛？ 一万 警察话几千啦。咁如果新界佬出嚟，点都有2-3万啦。咁如果新界佬出嚟有2-3万嘅，咁都起码我嗰一千亿我嚟分啦。我支持攞钱出嚟同收地， 唔系同埋即系，唔系讲真啦， 有上街嗰啲啫。 唔系开始啦，即系譬如好似信报啦，即系其实都有啲专栏喺度话啦，其实即系当日今年睇到好开心啦，话中啊， 系啊，做咩？ 即系其实嘢，林郑真系高招啊，系嘛？攞呢个填海呢样嘢咧， 就 呢个大呢啲地产商啦，大嗰啲乡下佬啦，搞到你哋咧就完全冇晒呢一个叫做系即系唔系啊？冇嗰个叫做谈判本钱， 咁啊系 我而家。 唔稀罕你啲敌人系嘛？咁你挨我翻我转头，而家侯志强咪急咯？侯志强今日就挨翻你转头咯，系咪先？ 咁但系地产商唔需要。 你而家侯志强就叫咗侯急强啊嘛？ 喂，咁 而家系咁， 地产商唔需要，系因为地产商有份选林郑啊嘛？ 咁如果你睇翻嗰个政府档案都系，当年系喺坚尼地城话准备起出去，因为个当时话坚尼地城起唔到地铁，就系唔够车。即系冇车地，到地转弯啊嘛， 嗯、 一路填出去。喂，当年嘅魏信都系反对嘅。喂，其实魏信反对都系珍而重之，珍惜中环嘅土地价值啫。因为如果填多咗嗰边，咁你中环香港地， 我而家咪咁样讲咯。哎呀，我都系好爱香港嘅郊野公园噶，咁我先至填海嘅咋。哇，你讲呢啲咁嘅嘢，系嘛？ 咁但系填少一半就买咗好多地。 林郑月娥呢个人系彻底唔信得过呢条捻样系。大佬，佢以前嘅 track record 系点样，大家都知道啦。 所以我 佢点样氹阿周永新上船系嘛？ 佢真真正正上位嗰次系咩咧？系恰鸠阿朱海迪啊？ 系都系 嗰、那个系佢第一次粉墨登场，咁跟住阿朱海迪咧就大声少少，咁佢就喺度梨花大雨， 喺嗰度 扮晒 人，哇嘛嘛嘛， 系啦， 但我喺度当时喺现场， 我应该喺你隔篱， 所谓好打得就系咁嘅意思啦，所以好打得嘅嗰阵时啊，边个卢永乐咧，阿死鬼卢永乐咧就喺度踢波啊嘛，系咪？ 系啊， 就系、是、嗰段时间啊嘛，唔系，但即系讲翻转头就系、是、阿、啊、喂林郑月娥呢个八婆真系信唔过。系咪嗱？虽然咧就可能会有好多善良嘅愿望，就觉得唉，佢好似都顶紧廿三条啊， 所以 唔系好似都顶紧呢个 国位就同你顶廿三条就冇啦。 林郑，所以我好中意杜汶泽叫佢嘅七婆。所以咧，如果佢为咗连任咧，一定嗱声搞掂呢个廿三条。喂，算命佬都讲咗噶啦，香港两年之后冇争拗噶啦。 系咪啊？ 讲咗噶啦，好多个人都话香喂林郑月娥咧呢两年都系多是非嘅，佢面佢属咩生肖啊？即系如果佢再过两年之后咧，总之佢一直上任两年就唔掂噶，再两年之后咧， 唔系苏文峰嗰啲系嘛？ 唔好理啦，总之就话以佢嘅官运就两年之后咧，香港人反冇咗争拗。我成日都觉得，屌你乜香港争拗已经越嚟越少啦，如果日佢都冇争拗，一定系廿三条立咗法啦。 系啊，跟住我哋俾人清洗噶啦嘛， 唔系啊，所以冇咗呢个大目咧，冇得做大温佛噶啦， 系 啊，所以我哋做一集就珍惜一集噶啦。 冇啊，可能我哋即系学拉登咁样咧，喺个地洞嗰度咧， 唔系啊，可能到第时我哋边度都睇做唔到、啊， 哦系、 啊，大湾区又唔得，澳门又唔得，广珠又唔得、啊， 我冇噶，我哋搬到中东做咯。 不如中東做大軍閥啊！ 咁啊，就真係唔係即係嗰樣嘢啦，係咪？喂，佢以前啦，佢而家講咩七三比啊？喂，信夠佢咩？係 咯。 點解講真？政府幾呢個閪政府？喂，幾多啊？即係走數嘅 check record。以前啊，你講嗰陣時，你講啊嗰陣時咩？呢個港人港地最後尾係咪又變鳩咗呢一個賣俾中聯辦冚家咧？ 唔係㗎，佢話中聯辦嗰班官都攞曬香港身份證。 你唔好話，你唔好話嗰陣時啊，林鄭唔係特首啊。系嘛？佢有份噶呢、這个定政府系， 政务司司长 有份啦，系咯，冇话唔知啊，冇话冇事啊，大佬。 仲有啊，其实讲真，佢成日都系咁啊！屌你而家你嗰个咩西九文化区啊？你而家无以为继就喺度话，其实香港人都唔系好需要呢啲文化嘢啫，系嘛？你哋都系中意大妈舞噶啦，你翻閪人啫，系嘛？喂，你而家你缩鸠晒，你而家系嘛？你包括你而家个承建商仲要财困，无以为继，系嘛？你而家你净系得翻嚿嘢，就系会搞嘅，就系嗰个故宫博物馆。冚家產， 但係而家故宮自己都喺外邊搞緊個博物館喎， 係嘛？ 係啊，佢將喂佢展品太多啊，而家喺故宮外邊都自己搞個博物館。 嗰啲係咪淘寶買翻嚟㗎？ 唔知啦， 係啊，嗰啲係真㗎，因為你成個故宮 咁大， 成個香港咁大， 冇所謂啦， 佔曬 㗎。係你每樣物品都研究，都係世事到名家學問咧，都可以研究好多嘢嘅，係咪？咁咧，所以我哋今日睇啲檔案信，就知道李嘉誠係反共嘅，係咪？ 係啊， 我聽到侯志強講，但係佢唔上街，戇鳩。所以佢唔会有钱，我觉得 啦。放心啦，听完我哋讲啊，侯志强啊，礼拜日啊，真系组织两万人冲过去噶啦。 唔系，如果冲过两万块，咁佢可能有啲机会，系咪先？ 系啊， 最紧要买埋自己间村屋啊嘛，四层高咁矮。 到时真系侯急强上，唉，真系睇佢点样上街啦吓。好，咁啊，今日嘅时间好啊，真系 差唔多，好嘢啊。 OK， 拜拜。 今日梗系又有好嘢同埋超值嘅嘢介绍俾大家啦，一只得个煲嘅。 小生，你想食咩啊？ 过咗中秋节咧，已经成三个礼拜啦，咁咧就开始就应该系打边炉喎。睇下我哋嘅火锅节有啲咩先？呢个火锅节咧由16号至到31号。 有天呢一、這個係有一磅嘅美國安格斯肩胛寶嗰片，又有羊肉片200克，各式嘅丸類有黑椒牛丸啦、龍蝦丸啦、魚腐啦，總共咧係有600克嘅。日本港島蠔250克，呢、這個 CP 原隻上鮮蝦雲吞一盒8粒，仲有善寶嘅冬陰金槍魚湯2包俾你做湯底啦，然後送2包烏冬。我哋嘅會員買係218蚊，218蚊係咪勁抵咧？你係咪好驚訝？ 如果想食豪啲咧， 加50蚊就轉咗做一加加嘅韓牛肩胛肉啦，加100蚊咧就變咗係第一加加嘅韓牛前肉夾肉啊！其實打邊爐全世界，我覺得牛肉最好食嘅嘢。 咁而家係咪可以食啦？ 你唔好食，我驚你食到唔啱。記住嚟人民超實體店買我哋呢啲火鍋套餐啊！知唔知道？